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讲到了凡四训里面所讲的善有真假，我哋介绍过了。第二个善有端曲，端是端正，曲是歪曲。什么叫做端正？老实讲，一个过悟的人，明白人，他善恶的标准和我们世间人不同。老实说，善恶标准差别很多。从佛法里面来说，四教差别就不同。在大乘菩萨五十一个阶级，换句话说，就有五十一种不同的标准。世出世间圣人跟我们说的多数是讲原理原则。那些话里面意思好深好广，要细心去体会，要在生活里面去实践。从实践之中，你会有更深的观察，然后先知道古圣先贤典籍之中字字句句含无量意。先能体会佛所讲的一切法博大精深。那讲到端曲，它里面讲了几个原则，非常重要。你心静，你行就正；你心不正，做出表面的样子怎么做都不正，亦是弯曲的。所以根源在心底。了凡先生跟我们提出三个原则，第一个顺事济世之心，我们有没有？绝对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念念为众生，特别是为苦难众生。现在世间灾难一日比一日多，一日比一日严重，灾难是点形成的？虽然说是共业所感， 共业又是怎形成的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谓的失教，失去了教育，没有人教他，没有人教他，当然他就垂顺烦恼，垂顺私欲，那就做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念念都是自私自利，从来没有想过人。这种业做得重了，我昨天在报纸上，我很少看报纸，偶然看到个标题是台湾堕胎今年有400,000次，去年是320,000次，增长80,000次，咁唔得了啦。堕胎喺佛法里面，佛讲嘅绝对堕地狱，杀人罪，你就知道一年杀400,000人，去年杀320,000人，嗰啲冤魂、冤家债主喺社会上捣乱，你个社会点会太平？怎可能安定？鬼神在这里作乱，太可怕了。这种确确实实我们没有尽到教学的责任。古时候屋企有父母教诲，在学校里面老师教导，古时候的教育跟现在教育不一样，现在的教育是传授技术能力，是传授这些，是技术工艺。古时候的教育是教你怎做人，教你怎处世，教你怎过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不单止这一生享福，来生还享福，生生世世不失福报，这种是古人的教育。我们看看现代教育教些什么，只图眼前的那么多小利，不要说来生了，来年的利益都不知道，都没有顾到。这样的人生，各位想下有什么意思？每日 做作极重的罪业，将来的前途是在三恶道。恶道的状况，各位经典读得很多，经典上绝对无呃人的话。金刚经上讲得好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讲语者、不异语者，句句真实的。我们有没有觉察到地狱的可怕、恶道的恐怖？眼前得少少着数算咩呀？眼前蚀底少少又算咩呢？要多想下前途。所以圣人教我哋积德累功，积德就是存好心，累功就是讲好话、行好事，好就是善了。念念要存一个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、利益人哋的心，如果有一念为自己，就不善了。这里是讲端曲，它就是曲，不是端。要存这个心，要做这些事情。第二，念念要有一个真正爱护人的心，好像慈母爱护她的仔女，特别是在童子两三岁的时候，父母爱护、父母照顾，能不能将这种爱心扩大到爱护一切众生？讲老实话，现在做父母的爱护仔女的心比不上从前，因为现在父母多数自己都有职业、都有工作，往往将仔女委托给屋企请的工人照顾，各位想想有没有爱心？不讲得上爱心了。将来仔女大过了，有没有亲情？亲情要打好大的折扣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极力主张，妇女她最伟大的事业，她对一切众生、对国家社会、对民族最大的贡献，就是照顾仔女，全心全力照顾培养他。你的仔女贤惠，你的仔女明达， 就是国家社会的栋梁。怎培育的？母亲培育的。所以印祖说，现代妇女最伟大的事业她不去做，她放弃了，她在社会上找份小工作，这种叫颠倒。所以圣贤人是非的标准和我们世间人确实不一样，他看得远，看得深。母爱亲情是由细培养的，儿童感化在一个人一生过程之中是最深刻的一个阶段。千祈不要以为小朋友无知，你就错了，你这种想法看法完全错了。他虽然小，一岁两岁甚至还不懂讲话，他看入眼道，听入耳道，所谓孝成若天性，而家社会夫妻离异的好多，冇仔女咁就算啦，有仔女咁对仔女系最大嘅伤害，产生最唔好嘅印象。佢唔知离婚果报之可怕，佢冇对社会，冇对世界安全负责任。古时候我哋有听讲结婚嘅，从来冇听过离婚，未听过嘅，所以嗰个社会安定长治久安，道理喺边度？道理在美满的家庭，所以先有安定繁荣的社会，先有富强的国家。现在没有人教了，没有人懂那些道理，偶然看下古书说那些东西过时了，不合时宜，应该淘汰那些东西，淘汰那我们现在受的是什么？天灾人祸，世间有很多人讲世界末日，舍弃圣言的教诲，世界末日就现前了。所以有真正爱护人的心，真正照顾人的心，第三是讲诚敬，信是真诚恭敬心，这种是断你所行一切善业同圣言相同，如果同佢相反、相违背，冇诚意、冇敬意、冇爱心，冇一个真正济世 帮助人的心，所修一切善法都不断。这种事情讲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啊。难在什么地方？难在我们根本没有受过那种教育，从来没有听人讲过，已经被习俗感染了，即非为是。现在听到那种讲法觉得很奇怪，你过去世有善根福德，听到这样说觉得没错，但是仍然做不到。做不到什么？看看社会大众不是这样做法，我如果这样做，那我不是就蚀底了？蚀底一点都不肯做，为什么不肯蚀底？自私自利的念头太强，念念将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，诸佛菩萨、世间贤圣将众生的利益摆在第一位，他和我们刚刚相反，人哋将社会利益摆在第一位，自己愿意蚀底，愿意牺牲奉献，呢种是佛菩萨。他这样做不蚀底，后福无穷啊。你现在占人哋少少着数，眼前好像得了少少利益，后面祸患无穷，必堕三途。堕三途容易，离开三途就不容易了。你长劫轮回，长劫受苦，第三，讲善有阴阳，阴阳好懂。你行善，人哋都知道，呢种叫阳善。你作恶，将恶事隐瞒，尽量掩饰，唔俾人知，呢种恶叫阴恶。我哋如果做啲阳善阴恶嘅事，咁就唔得了啦。三途里面最苦嘅地狱嗰步，做地狱事啊！所以圣人教我哋要扬恶隐善，要积阴德，做一切善事唔好俾人知。呢种善先积得厚，果报殊胜。做的恶事应该要被人知，佛教我们发怒忏悔，一丝毫都不隐瞒，完全讲出来，受社会大众指责，指责就是果报报了， 你睇恶报咗啦，善藏喺里面，咁福几厚呢？但系世间人啱啱同佢相反，做坏事隐瞒，好事恨不得大家通通知道，个个赞叹佢，一报就完啦。所以善积唔住，恶积得非常坚牢，佢将来要受咩果报，咁就唔使讲都知道啦。佛教我哋忏悔，孔老夫子教我哋改过，宗教里面亦教我哋忏悔告解，我哋对嗰啲教诲里头真正嘅意思唔懂啊。如果你懂，就好似我哋喺《华严经》上讲嘅，你真正了知，你就会依教奉行。你仲做唔到，咁系道理同事实真相你唔了解、唔明白，仍然仲做糊涂事。人哋同你指出嚟，你仲唔服，你仲要狡辩。所以佛法亦顾到人情面子，接受人哋批评，佛指定一个日子，下安居圆满嘅时候，自知法会，喺嗰个会上可以接受任何一个人指责你的过失，但是在平时都叫你自己忏悔，没有人讲你的。其实人家讲我们好啊，帮助我们求忏悔，咁係真正嘅善知识。但係有几个人愿意接受人哋讲自己过失，唔单止收唔到正面效果，反而结冤仇。所以呢个世间人互相见面只有赞叹，冇讲过嘅。从前讲过，边个父母老师，他有责任教导你，见你有过失，他同你讲。同学之中都好少讲过失的，何况外人，不愿意同人结怨。佛法里面只有自知嗰日，一年之中只有嗰一日。所以我哋要明白，要知道善要点积，功要点去累， 点断恶修善，成就自己真正的福德身。你的生活就幸福就自在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